着雨，有人在雨中大声哭泣，孩子们奔跑过来要围着你，做起快乐又孤独的游戏。翅膀飞远了， 飞远了， 撒悠那达，撒悠那达，哆罗伊德毛落在我肩上，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忆莲演唱的《无憾》，蔡依林带出的《始作俑者》。 也冷也暖，温暖

却有点胆怯。

醉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无声不似目光，思念里我独自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中月色羞我白纱帐，秋上草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穿肠，于是我画笔如霜，只想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话永远芬芳。 Yeah.